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马谡心里明白，今天上至丞相诸葛亮，下至每一个小小的军卒，都在怨恨自己呀。丞相让我讲，那我就讲讲呗。丞相荣兵，马谡与王平将军领兵去据守街亭。当人马到街亭之后，我一看根本没有曹魏军的踪影。据我所料，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派兵到街亭来。尤其我看见这座山居高临下，我想把人马扎在山头是万无一失，没想到司马懿的军兵来得会如此迅猛。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诸葛亮一听，呸，这就是理由啊。你请令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又怎么样的向你交代来着？我曾反复地提醒你，不单提醒你，街亭乃是汉中咽喉要道，那是我西蜀军的根本。同时我还告诫过你，司马懿非等闲之辈，加之曹魏的大将张合为先锋，你一定要小心。我唯恐你有些大意之处，我才告诉你街亭并不好守，那个地方并没有城郭和障碍呀、不好守啊这地方，所以我才让你在当道扎营，多设些栅栏，挡住敌军，让他不得偷越。你哪样听从了？不但违抗了我的军令，王平将军再三提醒，你是执意不从，是何道理？众文武一听，丞相这话问得对呀、这些话呀全都回响在耳边。当时丞相怎么传的令，马谡怎么请的令，如何立的军令状，是历历在目，是自己亲自把这令箭争过来的，当时还夸下海口了呢，他怎么能够忘啊？丞相说的话，自己讲的话，怎么领的令他都记着呢。现在他没什么话好说了，只有两个字了，是悔与恨呐、悔不该不听丞相的军令，居然敢在街亭抗令不遵，不在当道扎营，干嘛把人马扎到山上去？就因为这一招之错，是满盘皆空啊，丧失了丞相的根本，那是破敌的根本呐、伐曹魏的根本，致使西蜀军全线败退，一下子退回了汉中，这是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恨呐、恨自己，我怎么当时就不听王平将军的劝告呢？哎呀，当斩！当斩呐、现在让我讲，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只求丞相早按军令状行事。如果让俺马谡讲啊，丞相 马谡视丞相如父，丞相视俺马谡如子啊。某知此罪时已难逃，罪当诛，死而无怨。马谡只有一求啊，求丞相杀俺马谡之后，您能思顺帝当日乃击滚用鱼之意，马谡虽死于黄泉之下，死而无恨呐。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之后马谡是泪如雨下呀。他说我犯的这个罪呀、啊，罪当斩，斩了都是轻的，应该呀、啊、把我剐喽。可有一样啊，我马谡啊是忠心耿耿，辅佐蜀汉，愿意跟随着丞相您重扶汉室，安汉兴流啊。可我做错了事了，我触犯了军法了，罪当死。我没有什么埋怨，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丞相您呢、啊、效仿当年顺帝击滚用禹。这是怎么回事啊？古时候啊有个顺帝，他让滚去治水，治水失败了，顺帝呢把这滚给杀死了。杀死滚之后啊，又用了滚的儿子大禹去治水，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这大禹啊还真把水害给制止了。哎，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今天马谡跟诸葛亮说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我呀，我马谡忠心耿耿，福保汉室，可是我呢没完成这任务，我犯了军律了，把我杀死了，希望丞相您呢要用我的儿子，让他继续辅保我家后主安汉兴流，我随死九泉呢、啊、是死而无怨、啊、这是对国家呀要说有点牵挂呢。丞相啊，马谡只有一件事牵挂在心呐、啊，就是我那高堂老母年已八旬，八十老娘马谡死去，不知何人能在母亲跟前承欢尽孝，此乃马谡之罪耶。说到这儿声泪俱下，马谡这番话把帐中文武说的好多人把头都低下了，有的都掉了泪了。马谡这几句话呀，丞相诸葛亮眼泪也血一险躺下来，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但是诸葛亮心头一阵绞痛。有常，你违抗军令，不听王平的劝告，败军丧师，失地县城，皆汝之过也。今不正其罪，军律难逃啊！你马谡今日正法，休得怨我。汝之家小，我一定按月给予俸禄，你不必挂心。我与幼长一同兄弟，如母即无母，如子即无子啊。悠长不必牵挂，谢丞相。马谡又磕了一个响头啊。这时诸葛亮一伸手就把令箭拿起来，他把令箭往起这么一举，这只大令要是投下来，那武士过来立即就得把马谡推出帐口斩首。大家就见诸葛亮举令的这手突然停住了。嗯，有的文武这么一愣，心说呀，嗯，可能丞相心软了，要将马谡的死罪免去。就在这同时，诸葛亮看了看 摔案上马谡亲手立的那张军令状，他把眉峰一皱，当啊，大令就扔下来，武士过来哗的一下把马谡提起来就拥出了帐外。这时中军官往下一俯身，把地上的令箭捡起来往怀里一抱，到辕门监斩呢，中军官刚走出帐口，众文武呼啦的一下子就给诸葛亮跪下了。嚯，这大帐里跪满了，异口同声啊，都给马谡求情，望丞相念其素日之功劳，将马参军死罪免去，那么活罪难容，让马谡马又长戴罪立功呢，请丞相法外施恩。诸葛亮手捻胡须，看了看这些文武，列公请起，不必为马谡说情，再有说情者一律同罪。今儿这马谡是非斩不可。众文武这么一听都不敢言语了，好嘛，再讲情推出去一块斩，吓得这些文武挺身站起，是各自归班呢。这时武士就把这马谡给推到辕门外边去了，马谡扑通的一下面向成都方向往这儿一跪，报令的监斩中军官这么一看，刽子手哪儿去了？那刽子手啊，离老远的抱着刀在那儿发愁呢。怎么回事啊？今天行刑的这刽子手还真巧了，是马谡手下的一个小校。他发什么愁啊？哎呀，我怎么能够举起刀来把我家将军给斩喽？换个人不行吗？怎么这差事单轮到我的头上呢？他站在那儿看了看，一想光这么愣着也不行啊，监斩官准得催呀、啊、我是不是把这刀磨一磨呀，假借磨刀耗点时候，这时候能不能有个人进大帐向丞相给我家马谡将军求个情啊？天哪，可把这小校给愁坏啊。恰恰就在这时，远处飞来几十匹坐马，为首有一人，正是参军蒋琬、蒋公衍。蒋琬从哪儿来？从成都来，奉后主之旨来到汉中来问候丞相。后主刘禅知道了，说是汉蜀军大败，已经败回了汉中。刘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蒋琬来看看，也就算是啊慰劳慰劳的意思。蒋琬在马上这么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啊？辕门外正要行刑斩将，所斩何人？有人来报，启禀参军，是马谡将军。什么什么？蒋琬一紧张啊，真显一显有马上怪下来。杀谁？杀马谡？起来，刀下留人。蒋琬喊了这么一声，他赶忙到跟前甩蹬离鞍下了马，慌张张几步走到马谡跟前，这么一看，哎呀，又长，你身犯何罪被丞相推出辕门斩首？马谡举目一看，是蒋琬先生。哎，蒋先生，您不必多问了，马谡当斩。蒋琬一想，这怎么能行呢？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杀了呢？现在我西蜀正在用人之际呀，带我前去说情。说到这儿，蒋琬看了看那个报令的监斩官，心说我得跟他说一声，我管跟马谡说不行啊，他得把令箭一举， 马谡马悠长就身首异处了。蒋琬走到监斩官的跟前，说了这么两句。监斩官一听，我但愿得蒋先生您能求下情来，我就在这儿候您片刻啊，多谢了。蒋琬慌张张来到帐口这儿，告诉中军进去回禀，蒋琬求见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蒋琬来了，请他进帐。蒋琬几步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丞相，不知丞相因何问罪马谡啊？马谡乃我蜀汉之大将，昔日楚杀得臣而闻公喜，今天下未定而露智谋之臣，岂不可惜呀？”蒋琬这意思，这马谡杀不得。他说这个楚杀得臣闻公喜是怎么回事啊？当年呢，在春秋时期，楚晋两国交兵，楚成王手下有个大将叫程德臣，成王拜他为将，去战晋文公。当时晋文公使了一个计策，把程德臣给战败了。按照当时楚国的这个国法呀，是兵败者死，兵败斩将。哎，楚成王呢，按照军律就把这程德臣给杀了。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了，把自己这个劲敌给杀了，他这不就能够把楚国给打灭了吗？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楚杀得臣而闻公喜。蒋琬呢，用这个典故想说服丞相诸葛亮，最好呢能留下马谡一条活命。诸葛亮听了这番话之后，轻轻摇了摇头：“公言，今日令已传出，绝不能够改悔呀。马谡罪过当斩，昔日孙武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纷争，干戈交接，若夫废法，何以讨贼？所以马谡当斩，速斩！报来！”呱，又扔下一支令箭去。好嘛，你蒋公演不是用一个典故来说服我吗？我也说服说服你蒋琬。诸葛亮说什么呀？说当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法律严明啊。春秋时期呀，吴国的国君叫阖闾，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叫伍云呐。他为了使吴国强盛，伍云呐给他推荐了一个能人，就是那位孙武子做十三篇那位，叫孙武啊，出仕辅佐阖闾啊。孙武善于演阵，排兵布阵最高了。当时呢，阖闾成立了一个女队，女兵队，缺两个队长。这吴王啊，就让他两个爱妃来担当这队长的职务，一个是左姬，一个是右姬。这两位啊，长得非常美貌，要不怎么说是吴王的两个爱姬呢？这两个人在走进演兵场的时候，不好好听从军令，站在那会儿不停的嬉笑，叽叽叽嘎嘎嘎的总乐，他们觉着这挺有意思。孙武在点将台上不停的摇动那军旗呀、啊，那令旗怎么摆动，让往东他偏往西，让他站着他坐那儿了。孙武当时生气了，按军令从事，就把这两位队长，这左姬右姬给斩了，差点没把那吴王阖闾给疼死了。他当时想不用这孙武子了，伍云一听那哪行啊，您不知道您那两个爱姬呀、啊，不单不听军令，而且还在教军场上那儿捣乱，这样的兵带出去 对象都不整，那能打仗吗？就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个特殊的身份，是大王您的两个爱姬，他们就可以不遵军令，那怎么能行呢？孙武子杀得对，不单您不能辞退他，而且还得重赏其人，这样的大将不可多得呀。哎，孙武用法非常严明，今儿个诸葛亮就用这典故说服蒋琬，这军中无法怎么能行？国家无法，国必亡啊！军中无法，军必败啊！光有法立法还不行呢，你还得照着这法去办，那就叫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啊！如果立了法不照着去做，那不是等于没有一样吗？只是字面上看看，口头上说说，那怎么能够治国，怎么能够治军，怎么能够服众呢？这几句话呀，说的这位蒋琬先生把头往下这么一低，是无言答对。就在这时，听外边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小校跑进大帐，唰，把马谡人头往起这么一举，请丞相验手。诸葛亮一见马谡的人头啊，是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叫人这难过呀！帐中所有的人几乎全都落了泪了。有好多跟随丞相多年的，比较了解诸葛亮的人，就是非常熟悉他的人，还从未见过呀，这位丞相诸葛亮这么伤悲过呀。今天哭得简直让铁石人也得落泪啊。把帅案旁边的这位蒋琬先生给哭愣了。哎呀，丞相，参军马谡违抗军令，失守街亭，致使我军大败，按律当斩，尤其他还立过军令状，那么既然已经把他斩了，丞相干什么如此痛哭呢？嗨，诸葛亮摆了摆手，公言哪里知道，我非是在哭马谡马又长啊，我是在哭先帝，感情哭刘备呢。哎，蒋琬更觉得奇怪了。啊，丞相，您哭先帝何来？哎，公言有所不知啊，先帝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曾经亲口跟我说过，说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不可大用。今天果应先帝之言呢，我错用了马谡，不应该让他去据守街亭。正因为派了马谡马又长，方有街亭之事，使得我蜀汉军大败。我怎么就会忘记了先帝在白帝城的遗嘱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官民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摆了摆手，公演哪里知道，我非是在哭马谡马又长啊，我是在哭先帝，感情哭刘备呢。哎，蒋琬更觉得奇怪了，啊，丞相，您哭先帝何来？哎，公演有所不知啊，先帝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曾经亲口跟我说过，说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不可大用。今天果应先帝之言呢、我错用了马谡，不应该让他去据守街亭。正因为派了马谡马又长，方有街亭之事，使得我蜀汉军大败。我怎么就会忘记了先帝在白帝城的遗嘱呢？哦，蒋琬这才明白，感情啊，我们丞相是在哭先帝呢，哭刘备呢。诸葛亮一边哭先帝的这个遗嘱自己没听，一边也在深深的自责呀，责备自己什么呀？用人不明。马谡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确实有些学识，也给自己出过不少的上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向马谡马又长问过计呀。七擒孟获的时候，那不是人家马谡说的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吗？在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镇守西凉，那对西蜀威胁多大呀，还不是人家马谡献计呀，使了个离间计，一下子就把这司马懿给贬值为民了。这如果说没点学识，也出不出这个主意来呀。可是诸葛亮后悔呀，虽然马谡在这方面很有才华，但是你让他据守个城池啊，他就不一定能行了。因为什么呢？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哎，马谡啊，书看了不少，实际经验差。如果说这次据守街亭，要派赵云、派魏延、派谁都行，也不至于遭此惨败。诸葛亮之所以哭得这么痛，就是责备自己呀、对马谡爱惜的不够，了解的也不够。马谡这个人，你别看实践经验差，但是他还很骄傲呢。三笑失街亭嘛，他到了街亭那儿大笑了三回。第一次他笑孔明多心，第二一笑笑王平是女子之见，第三笑笑司马懿，哼，比若有命是不来为山呢。如果司马懿你还想多活两天，你就别来围我这座山头。这就是马谡的骄傲自大之处。那么作为全军主帅，丞相诸葛亮对手下的这员将，也就是说这位参军马谡马又长，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就是了解的不够深刻。更使诸葛亮伤心的是啊，还有一段隐情，这玩意没法说，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诸葛亮确实把马谡当作自己一个小弟弟，今天错用马谡，那么马谡被斩，诸葛亮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马良，所以这个心情呢很复杂。看见马谡人头之后，他这才放声大哭。等诸葛亮说完了这个缘由之后， 蒋琬这才明白，哦，原来我家丞相是想起先帝的遗嘱来了，那您就不要再哭了，这么悲伤容易哭坏身体。诸葛丞相传令，把马谡的首级便是诸军大小营寨走一圈，让大伙儿全都得知道知道，都得看一看，以明军法。小校捧着这颗人头出了大帐，这位马谡马又长啊，哼，枉自尊大，刚愎自用，言过其实，抗令不遵，生搬兵书，死守教条，致使汉中咽喉皆停失守，铸成了蜀汉军全局败溃。这么大的一位参军马谡马又长，只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名正军阀，这就是骄傲的结果呀，骄兵必败。就因为这位参军马谡这一骄傲，险险把那位知己知彼、略视如神、胸有大志、辅尹良谋、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事的丞相诸葛亮，都差点当了人家的俘虏。你看这头脑膨胀、骄傲是多么的可怕呀！小校捧着马谡这人头便是诸军之后，又回到了大帐，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人头得缝在尸身上。丞相吩咐过要厚葬马谡。这位马谡马又长什么时候死的？建兴六年夏五月。死的时候多大岁数？39岁。所以后人写诗赞叹呐，尸首皆停罪不轻，堪绝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法，拭泪犹思先帝名。诸葛亮亲自写祭文祭奠了马谡，然后派人到成都去抚恤马谡的家乡，那是后文书了。丞相诸葛亮亲自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份表彰，写这表是什么内容？上表自贬呐，虽然说把尸首皆停的马谡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这次领30万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招其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秦夏侯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归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诸葛亮得跟后主说明白，您得把我贬职，我不够这丞相的资格，我也不够当这个主帅的资格。哎呀，诸葛亮真了不起呀！那当然了，这一点呢，平常人是很难做到的。诸葛亮把表彰写好，交给蒋琬，蒋琬辞别丞相，回到成都，上表后主。刘禅展表一看，愣了。哎呀，我相父这是怎么了？诸葛亮这表怎么写的？表中写道：“臣本庸才，陶妾非惧，亲秉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街亭违命之缺，击鼓不戒之失，旧阶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知人，许事多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自贬三等，以都绝旧，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这表彰内容是什么意思？诸葛亮说呀，我本来是个才能薄弱的人，是承蒙恩惠呀，我担任了我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以元帅这个身份亲自册立三军北伐曹魏，由于我不能依靠章程严明法度，在遇到危急的时候 又用人不当，乃至出现了马谡违反军令失守街亭这个错误，这个责任呢，都在我用人不妥，用人不明啊。我既无知人之明，办事又糊涂，按照春秋的这个成立，打了败仗要由主帅负责，我应当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我请求您陛下将我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过失。刘禅一边看着这表彰一边皱眉，他是连皱眉带摇头啊。看了看蒋琬，又瞅了瞅左右的文武大臣，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我家相父这是怎么了？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这次相父领兵几十万兵出祁山，仗打得也不错呀，我看了好几份表彰了，可以说是节节取胜，现在怎么又败了？哦，就因为错用了马谡。嗨，错用个拔人算什么呀，有胜有败嘛。下棋有的时候还一不留神丢个车呢，相父怎么能不当丞相呢？您不当丞相，您这不是挤兑我吗？那我选谁当丞相啊？不行，还得让他继续当。这表啊，我不准。旁边费祎过来，陛下，不可呀。啊，刘禅一听，怎么不可呢？陛下，常言说，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若法不行，何以服人呢？丞相上表自贬，正其一也。这事儿丞相做得对，要想治国安邦，必须立法，立了法律不去执行，怎么能够服人，怎么能服众啊？丞相很自觉呀，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可贵，即便就是走个过场也好，您也得答应人家自贬。哦，刘禅看了看费祎，那么合着我得批，自贬贬三级。刘禅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这刘禅呐，不单读书不怎么样，学文不高，数学更差，算了半天三级应该贬个什么呢？哦，贬右将军得了。啊，好，费祎先生，你去跟我相父说一声，到汉中你告诉他我把他贬了。哎，我说啊，我可有言在先，贬可是贬，可别让他全不管。我斩贬我家相父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啊，照旧是总督军马。哎，宣诏书的时候你可把这话说明白啊。遵旨。费祎啊，手捧诏书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汉中。诸葛亮率领着文臣武将出营接旨，费祎当众高声朗读，宣读了受贬的诏书。费祎这一读诏书啊，当时啊，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啊，丞相这怎么了？就因为马谡失守街亭，我蜀汉军败退回了汉中，丞相上表自贬了，丞相都不当了。可了不得了，这对全军是个很大的惊震，那叫连降三级呀，由打一位汉丞相降到右将军，大家好紧张哦。虽然说这诏书里还提到了那么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但是录丞相事，就是丞相那些工作啊，还由他来管，总督蜀汉军马，但是那也吓人呢，因为这是一道诏书啊，是皇帝亲自下的诏，那当时那丞相那还了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当丞相当了右将军了，那差了一大截子，所以是人人惊震呢。在这惊震的同时，不论哪一位文官武将， 以及三军小校从心里往外更加钦佩丞相诸葛亮，这一点呢是难能可贵。可贵不在自己申请皇帝将自己降职三级，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能够知错认错，出了错误首先自己承担，他贵就贵在这儿，所以大家钦佩呀。诸葛亮吩咐将诏书高高供齐，然后把这位来使费祎请进大帐设宴款待，自己亲自相陪啊，亲手给费祎满了一杯酒，又劝酒又布菜。费祎坐在这儿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哎呀，费祎心想，这丞相这面子能过得去吗？刚才我读诏书的时候我是不是声音太高了？这两天你还别说，这嗓子还真挺亮堂，我一定嚷嚷什么呀，蔫不登的把它一念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在这个念诏书的同时带着一点个人的感情啊，好像是我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我家丞相自己自贬。不行，对不起丞相，尤其是我在后主面前说的那几句话，当时啊倒是很慷慨啊，什么治国者了，法度要严明了，这属不属于背后踢脚啊？好嘛，这费祎坐在这儿啊满脑袋胡思乱想，这酒喝的也不香啊，菜也吃不出什么味儿来了。诸葛亮一看，哎，费先生你怎么停杯不饮了？丞相我这喝着呢。哎呀，费祎心想，我得安慰我家丞相几句呀、这是一位多好的丞相啊。费祎坐这儿不时的偷眼看诸葛亮，他看诸葛丞相瘦多了，不像离开成都一起兵那时候满面红光的啊。平定南郡回来之后那是什么样，现在您看看，掉了足有二斤膘，太操心了。这玩意儿说几句什么好呢？丞相，这个您亲统雄师，兵出祁山，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到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啊。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我得了好多城池。费先生，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吗？对对对。费祎想，嗨，找了半天词儿，这词儿找得不恰当，可不是吗？得了又丢了，是不是我有点讽刺丞相的意思？看丞相脸色都不好看了，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你瞧瞧，我觉着素日我说话还行啊，丞相，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都是一样。陛下都说过，胜败乃君家常事。城池，他是死的嘛，人是活的嘛。您还得了一位大将，姜维、姜伯约。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虽然没得几个城池啊，得了这员大将，丞相也是可喜可贺的呀。哎，诸葛亮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费先生，你这酒并没喝多呀。费祎想，怎么丞相说我醉了？我是没喝多呀、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喝着这酒啊苦了吧唧的，每天喝着它呀甜吧丝的丝丝的往下下，今儿个呀怪堵的哈。丞相这一说呢，费祎呀更觉得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我说了醉话了？你倒没说醉话，我曾经想过，就算得个姜维，费先生你想想，与曹魏何损呢？对人家没什么损害，这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也不值得一喝。 这一先生，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那可就成了一个谄谀之人了。哎呦，这句话呀，说的费祎脸通红了，心说可不能再说下去喽。丞相啊，生了我的气了，把我比作是谄谀之人。哎呦，斜肩谄笑，阿谀奉承，误认为我在这溜须拍马呢，那可麻烦了。换个题目吧。哎呀，丞相，您说的对呀。纵然城池没得，虽然得了个姜维一员大将也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儿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可望成功啊。诸葛亮听这会儿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出祁山的时候，率领人马30万，我的人马多过曹魏的兵将，可是呢，我没有能够破得了人家，反遭贼所破。看来呀，这个并不在兵之多少，而在于主将。现在我想好了，要想再发曹魏，我就要在这会儿减兵请将，明罚思过。也就是说呀，兵要精啊，将呢在谋不在勇，我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了，要不然的话兵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的人真心关心蜀汉，想重复汉室的话，不应该奉承我诸葛亮，不要在我跟前光说我的好话，应该多帮着我思考思考，给我出出谋划划策，多指出一些我的过失，大家齐心协力共灭曹魏，才能够使得我家后主刘禅霸业成就啊。费祎，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费祎这么一听啊，哎呀，丞相，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费祎，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讲着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内心的，我才向陛下请求，将我贬下三级来，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If I only had one man. 瑞麟和五一免费请大家吃好油。 哎，什么油呢？ 越南进口深海鱼油。 鱼油啊，虽然好，但是我觉得鱼油多腥啊，可能很多人都吃不下去吧。 老思想了吧？越南进口瑞麟深海鱼油，甄选深海冷水小鱼，24小时冷凝加工，放心吃。凉拌沙拉、炒菜、烧汤，深海鱼油，您没吃过的健康好油。 哇， 一瓶售价99元，今天呢，瑞麟和五一免费领，不为盈利，只为推广瑞麟品牌知名度。 嗯， 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只要大家是之前没有参加过咱们瑞麟相关活动的新会员，而且又年满50周岁的话呢，那么这个电话可不能让别人抢在您的前面了。因为今天本档活动，咱们的深海鱼油只有50位的限领名额，是先到先得，错过就享受不到了。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开通，大家抓紧时间。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呢，大家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是几何数的在提升啊。 嗯， 就从吃油来说吧，还记得小时候呢，跟爸妈去小作坊买人家现榨的那个豆油 啊， 滴一滴啊，这青菜汤都能变成雪白的，或者是买肥肉回来自家熬一锅荤油， 嗯， 炒菜放一点，香的不行啊。 但是现在吃酱油的人啊是越来越少了， 嗯， 相比于身体垮了再去医院花大价钱保命，咱们平时多花点钱买一点健康的好油真的是算不得奢侈。 是， 你看年轻人这一双鞋大几百上千块钱，一部手机都7000-8000，敷一次面膜都要大几十， 嗯， 那大家注重外在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无价之宝。 所以呢，你看现在凡是追求健康的家庭啊，特别是一些关注养生健康的中老年朋友们， 嗯， 都在用什么葵花籽油啊、 橄榄油 啊、嗯、亚麻籽油等等。 是的， 而深海鱼油作为具有保健功能的动物油，近些年呢是更风靡了，怀孕的妈妈们日常必备的食物当中必有鱼油。 对， 而且呢，接触过的朋友呢也都知道，深海鱼油的价格也属于是油里的 LV 啊， 很贵。 对，非常贵的。本档活动当中免费领这50个的名额，真的已经是很奢侈了。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您收听到可千万把握住机会，别说我没提醒你哦。 没错啊，以前呢，咱们吃的深海鱼油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是胶囊形式的，很多，那食用体验都不太好。今天咱们活动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越南进口的深海鱼油是可以炒菜凉拌的，而且呢也可以直接来使用的上等好油，是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都是人体必须的重要营养元素， 是， 而且也非常适合咱们已经过了50岁的大家长们。 没错了，深海鱼油当中的 DHA 呢被称作是脑黄金，多补充肯定是对身体有帮助的。 对， 所以呢深海鱼油它贵啊也是有道理的。 嗯， 您如果还没有吃过那也没关系，今天呢瑞麟和五一免费请大家吃好油， 是， 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是年满50周岁的新会员，都可以免费领取到一瓶250毫升，售价是99元一瓶的越南进口瑞麟深海鱼油。 是， 我再友情的提醒您一遍啊，名额呢只有50位，错过了那就没有了。这次的活动呢，只是为了推广瑞麟品牌，所以抢到名额真的就是赚到。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我们来看到线上有一位5250的朋友打进4007100906，是成功领取到名额。说啊，都讲年纪大了容易老糊涂， 嗯， 我看呢我就不糊涂。 哦， 说鱼油是个好东西，这个我还是能够分辨的。 嗯， 但是呢，今天居然说是免费领，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嗯， 还有2214的朋友也成功领取到了。现在呢，吃什么都特别讲究，这鱼油免费领，这个活动很好啊。 嗯， 这自己买一瓶不得大几十上百块钱呢。 是， 看来是这个行内人啊。还有0155的周阿姨说，儿子啊是加班族，别人朝九晚五的，他是朝九晚11。 嗯， 天哪，真的够辛苦的。 嗯， 说身体在透支，吃的得吃好一点。 是啊，对自己对家人的身体健康负责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只要您今天年满50岁，又是咱们的新会员，那么这一瓶来自于越南的瑞尼深海鱼油就是免费领取回家了。 是， 但是名额只有50位，4007106108，4007106108，您立刻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越南纯进口的深海鱼油原来是要卖到99一瓶的。 嗯， 那今天我们是免费领取，只是为了瑞麟羊奶庆贺五一劳动节，给大家推出了请您免费吃好油的活动。 嗯， 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匪夷这么一听啊，哎呀，丞相，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匪夷，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讲着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内心的，我才向陛下请求将我贬下三级来，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匪夷没什么好说的了，在这会儿休息了两日，然后匪夷告辞回成都。诸葛亮把匪夷送走之后回来，是加紧操练人马呀，积存粮草，打造一些攻城用具，呵，准备攻坚呢、啊，什么弓箭呢、啊、战车呀、啊，一切等项吧。呵，诸葛亮在这会儿大练兵，大做准备。过了一段时间呢、啊，忽然间成都来了一个使臣，给丞相诸葛亮送了一封信。诸葛亮把这信打开了，这么一看，当时笑了。乐什么呀，这封信来得好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答东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从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杀败了蜀汉军，他不是领着人马和曹睿那皇帝一块回了洛阳了吗？回到洛阳之后啊，曹睿就大聚文武，商议进取西川，说现在诸葛亮虽然败回汉中去了，但是还没有彻底把他打垮呀，看来呀、啊、他还有很大的实力，怎么样才能取汉中得西川呢？你们谁有什么好主意啊？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西川可不能汲取呀、啊。怎么呢？那诸葛亮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他在西城设摆了这座空城计，居然就用一张琴退了围臣我150,000大军。这个人物了不起，现在他在汉中呢，肯定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一定啊在提高将帅的智谋，锻炼士兵的英勇。咱甭想打他，他还想取咱呢。可是根据微臣我的预料啊，现在诸葛亮绝不能发兵，他得有一段时间养养他的精气神呢、啊、也就是说他得恢复一阶段，他不发兵来啊，咱也不能派兵去。现在的天气特别热，西蜀的道路那是多么难走啊，咱们去了也难以打胜仗。再说诸葛亮新败，他是必有准备。哦，曹睿一听，老爱卿，那么以你之见，咱只好罢兵不理他， 让诸葛亮在汉中那儿待着。 哎，司马懿摆手，陛下，那可不行啊。怎么，您别看暂时诸葛亮不动兵啊，但是啊，等把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他立刻就要兵出汉中。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那不晚了吗？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举一人，让他去镇守陈仓，就万无一失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要推举什么人呢？此人乃太原人士，姓郝，名赵，字伯道。此人呢，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我派他去，不要给他更多的人马，他据守陈仓。老臣我敢担保啊，诸葛孔明再有什么奇谋妙策，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他想从这儿过来也不那么容易。陈仓这地方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历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这陈仓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为什么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因为这地方啊，在关中汉中的正当间，是交通要道啊。早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曾经在这儿啊大败楚霸王手下的老将军章邯呢，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典故，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司马懿今天之所以向曹睿推荐郝伯道，就是怕诸葛亮沿用韩信之计来个暗渡陈仓，我让他渡不了。只要您把这员将派去，万无一失啊。曹睿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拜这位郝伯道为镇西将军，带领3000铁甲军据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啊、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们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呢。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暂时不打。以老臣之见，您给我些人马，我兵取江东。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也就等于断去蜀汉一臂，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啊。君臣在一起共计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呢。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会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呐、啊、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 我在这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哎，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呢，他也姓曹，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呀，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着一块呢。和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要收复鄱阳郡了。咱们不单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水路旱路多的地方啊，这事儿太巧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就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一瞧，这不错呀，可以进兵。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了一个人，大伙儿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啊。贾逵一看，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呢，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这不准，万一要是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司马懿听的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边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儿等着。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哎呦，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这个周防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谋士雇佣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谁呀？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雇佣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 怎么的，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六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是统帅70万人马跟曹魏打啊，真打呀，这是。陆逊呢，挑了两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是出的主意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哼，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3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10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了，这6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咱的大都督陆逊将军担心，我呢想亲自去见见这曹休啊。把手下人吓了一哆嗦，您去见曹休，那要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防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了。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呵呵，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得不错呀，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着听的话。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诓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才呀，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儿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周防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哎呀，我非常遗憾。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有了，他腾腾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怎么了？要走啊？不是，周防一回身，撒了，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的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哎，慢来慢来慢来， 曹休一看你这不玩命吗？这不是哪儿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啊，既如此我格法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那剑也真快，轻一下子扎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明心呐，你信不信吧？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隔发戴首吗，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啊。那当然了，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苗隔发戴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割，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啊，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哎，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了，在这会儿休息了这么两天，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就奔这鄱阳地区来了。呵，曹休越不扬威的骑在马上是威风不可一世，开始的时候周防跟他并马而行，后来呢周防带着人前边走下去了。为了探道，曹休也没怀疑，走着走着把这周防给走丢了。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周防太守不见了。啊，曹休一愣，怎么把周防丢了呢？前面是什么所在？禀将军，已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啊，曹休一愣，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响岛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哎呦，曹休在凳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三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将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子龙怎么没来呢？老将军赵云闹病了，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赵云那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冒染风寒，这个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啊。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大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住仪器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儿。行了，酒宴也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中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好，诸葛亮听着这个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那个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报，这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啊、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停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们弟兄进帐讲话。这时夸嚓一下，由的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卒，今日子龙又死，待国家损益栋梁，无去一备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 让赵同兄弟成都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同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浩。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呢，店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浩在点手。黄浩就溜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浩一听，唰吧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但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这黄浩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啊？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呀、啊？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这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呀、啊？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老将军那在成都、在西川、在这一带等处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呐、啊！哎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费祎呀，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 想到这儿啊，费一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呀，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快到宫门这儿，只见远处那儿跪着两个人，披麻戴孝。啊！费一就一愣啊，当他走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是赵统、赵广两个兄弟。哎呀！费一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子，当时眼前一片黑呀，心说完了，老将军赵云死了。哎呀，你们兄弟二人为何跪在这儿？赵统就把这事情全说了，气得费一大叫一声，他腾腾腾闯进宫门，一口气跑到刘禅跟前，把赵云死去的这消息这么一说。啊，当时他是放声大哭啊。哎呦，他哭得这伤心哦，是顿足捶胸啊，由放声哭啊到嚎啕大哭啊，简直都要到了撒泼打滚的哭了。哭的呀，他两边的一些侍臣还有些宫阁才女全都吓傻了。哎呀，陛下这怎么了？有的人呢，自从进宫来就见这刘禅呢一天到晚就是那么笑呵呵的，甭说这位陛下哭啊，连发愁时候都没有，总是那么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有人发愁就行了呗，谁发愁啊？诸葛亮啊，你爱怎么着急怎么发愁，他管不着了，他这一天是蛮高兴啊。刘禅呢，从早到晚还够忙的呢，什么观花呀、赏月呀、饮酒啊，什么听歌啊、看舞啊，呵，折腾的腰酸腿疼，哎，倒头就睡，是一觉天亮，吃得饱，睡得着。自从啊继位以后，他是天天见胖，每天这膘都在长。他没哭过，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哭得这伤心呐，谁劝也劝不住哦。哎呦，难怪有些人有点发呆。大家在想，先主刘备死了，你说他作为长子这刘禅该不该伤心呢？看他出成都接灵的时候也挺伤心，哎，包括守灵在内，还没见他哭得这么伤悲呢。大伙儿一看皇帝光这么哭，咱就在旁边这么愣着，这也不带劲呢，咱也跟着哭吧。有些人跟着哭了，最着急的是那黄皓。开始他一听说赵云死了，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感情那小侍臣来禀奏的时候说是午门外有人报丧，报的是赵云将军的丧啊，我怎么愣没让进来呀？哎呀，这小侍臣跟费祎说了没有？这可不能说出去，那说出去还得了啊？赵云将军那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我不知道是他，知道是他我也得给他回报一声啊。你看这功劳还让费祎给抢了去了。哎呀，皇帝这么哭这赵云，我怎么办呢？他怎么了？他不伤心呢？赵云死了就死了呗，与皇后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为了表达对后主刘禅的忠心，皇上这么哭，你就在旁边那么看着，自己也得陪着哭一鼻子，没眼泪呀，愣挤不行吗？还挤不出来，嗨，早知那会儿带包胡椒面来，我去劝劝吧。哎呦，他搀扶着刘禅，嘴里不住的劝呐、啊。陛下您可不要过于伤悲啊，您要这么哭可要哭坏了身体。嗨，刘禅腾的一下一把把黄皓给推开了，你知道什么呀，哭坏了身体，哼，要没有老将军赵云，哪有朕之今天，赵云将军是我两次活命的恩人呐、啊，朕焉能不哭。嚯，说到这儿啊，他哭得更厉害了。刘禅这儿真哭，怎么呢？ 赵云两次救过他的命。赵云将军那可真了不起呀、啊！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少年从袁绍。赵云年轻的时候跟过袁绍，这袁绍呢曾经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做过盟主。哎，那时候赵云正跟着这袁绍呢，怎么后来弃了他了呢？因为赵云看袁绍这人上不能保国，下不能安民呢、啊、这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赵云一赌气走了，上哪儿去了？去辅保公孙瓒。在伐董卓的时候就认识了公孙瓒，因为公孙瓒也算十八路诸侯之中的一路嘛。那么后来赵云怎么辅佐了刘备了呢？刘备出世以来很不得地，不是吗？只有两个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更谈不到地盘了。有一次他去到徐州解围，哎，刘备不是到公孙瓒那儿借过赵云吗？刘备跟公孙瓒很熟悉，是同窗之友。哎，当年呢在一个书桌上念过书，公孙瓒就把赵云借给这个刘备了。刘备一见这赵云就舍不得再放走了。哎呦，赵云走了些日子呀，刘备急得直哭。后来见着赵云说什么他也不让他走了。赵云一看刘备这个人呢，哎，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重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赵云他这一生是令行禁止，一身是胆，不为财色所动。一身是胆呢啊、哦、就长坂坡那一战，那没点胆子能行吗？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为什么呀？不就为这刘禅吗？要不今儿刘禅怎么那么一通哭呢？当时刘备不是把家眷托付给赵云了吗？赵云呢已经杀出重围来了，一见夫人不见了啊，他杀回去又找，后来就在战袍里把这位阿斗给揣出来了。就那通杀，没有点胆子能行吗？甭说别的，杀的那件战袍啊都变了三回色儿。原来赵云那战袍是白的，因为杀死曹操五十三员大将，军卒无数啊，用敌军的血把自己这白色的战袍都染红了。哎，等到晚不色的时候，太阳平息，阳光一照，那袍子由红又变成紫色的了。曹操还误认为他在沙场上这人很爱干净，连换好一套衣裳的，就那胆子那了得吗？那个再说了，刘备到江东招亲的时候谁保着驾去的？赵云呐、啊、那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光是胆子，而且还得有智谋，要没有智谋，不按军师诸葛亮锦囊妙计行事，哼，刘备啊怎么能够协同夫人孙尚香龙凤呈祥回荆州啊，就那么就走了。赵云呐、啊、遮风挡雨呀、啊、几次拦截无将，最后到了江边自己一个人立马横枪挡住追兵，那没点胆子能办得到吗？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就，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 嗯， 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

怎么又爱你了？ 我心想我什么时候爱你了 啊？ 再说也没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呀。再底下你爱我，上来不就我爱你来了 啊？误会了。 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爱你？我哪爱你？我怎么爱你了？ 他怎么说？ 他一听也不高兴，我爱你这个同志不讲理，你没有爱我，你爱谁了？ 他还给肯定了。 我说你管得着我爱谁吗？对不对？他老这么说，我的心里火就大，腾一下的火就顶到这儿 啊！ 一转身就朝着我说：“我就爱你了，我就爱你，我就爱你，我就爱你，你怎么样呢？” 别着急嘛， 我一急他也急了 啊！ 不跟我讲那个普通话，跟我讲了一句广东话， 他怎么说？ 你爱我，我好幸福啊！ 这什么意思啊？ 你爱我呀，我好辛苦，我难受。你爱我，我好幸福啊！ 哦，好辛苦， 我误会了。 怎么？ 我以为他说我爱他，他好幸福呢。 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 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下面就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啊。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是脾胃经，实际上呢是吧，内侧包含着多少，包含还有两条经了，包含着还有肝经的， 还有肾经 啊，还有肾经啊，是不是？按摩里边不仅健脾利湿，还可以告诉大家按摩内侧对于什么呢啊，对于女性朋友还特别有好处。所以这一点对什么呢，对绝经以后啊，特别是啊，老年妇女啊，预防啊和康复是吧，泌尿系感染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啊。就这泌尿系感染难受极了是吧，结丝小便的，哎呀受罪了啊，受罪了啊，一到医院去看病啊，炎症怎么解决，地球人都知道，吃消炎片是吧，杀菌抗炎，是不是？你说管事儿吗？管事儿，是不是啊？管事儿，但是呢，啊，这个管事儿管多长时间事儿，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啊，减轻或者这症状消失，可是呢，一不吃药，没几天坏了，又犯了，啊，所以说，这老年性的泌尿系感染，也就是泌尿道炎。形成一个反复发作啊，时轻时重啊，有的人呢就是经常离不开抗生素，大家现在都增长了不少这个知识，长期吃抗生素产生的危害性，我想大家越认识的越来越深是吧，越来越认识的透了。但是呢不吃是吧，也还不行是吧，他没有别的方法，实际上真的没有别的方法吗？ 不是的。 不是的是吧，就像姚老师说的，我们用这个普及宣传啊，大家去实践验证好了很多很多是吧，老年朋友。这个是为什么好多好多，这对绝经以后的老年啊妇女朋友啊是常见的啊，非常的常见，就是比较是常见病谱。这个多发病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这是我们啊讲的这个重点，因为他受罪的人很多，是不是？ 是的。 哎，我们要把这个是吧讲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解决了啊。我绝经了，我没有这症状。对了，你最好也去做， 可以预防嘛。 啊、对，他为什么吃消炎片子不好？他是炎症吗？是炎症。那为什么我吃完之后它不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说咱们这套自然的方法是系统啊，因为我们讲过这个问题，那叫什么呢是吧，慢性炎症抗生素不好使，是这样说的吧？ 是这么说的。 这是告诉大家啊，大家的疑惑，我们要解惑答疑嘛啊，不仅教给大家的方法，还要把相关的知识 大家的疑问。我们作为患者有知情权，说我怎么是炎症啊，医院都去哪儿看去，都说炎症。为什么吃消炎片它不能彻底治愈？所以有些认为，哎呀，这个病好啊就是治好的。我就说这个问题啊，我不是跟大家不是抬杠啊，是吧，是治好的。那你治了吗？大家说我治了。是什么病啊？就是炎症啊。对。怎么治啊？抗生素。抗生素对炎症是不是非常有效？对啊。怎么没好呢？所以说这些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去解答。揭示。你揭示了一个误区认识的误区，你将解决很多人走弯路不但没彻底好，而且因为吃了抗生素又引起了那它是抗生素啊，它不仅杀细菌了，它对正常的细胞也起到什么杀伤的作用它就是双刃剑嘛。这方面我们要了解大家知道了。另特别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解释什么呢？要解释通过我们，特别通过临床40多年的这个实践我就发现说是炎症说为什么不好我们得出结论了。我们从哪个角度用这个博大精深的传统来认识慢性炎症用抗生素这个问题，我们最后找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是不是过去我们也经常说，为什么经常说因为慢性炎症在我们身上是非常之多。如果我们今天把慢性炎症跟大家说清楚了，大家听明白了，是仅仅解决老年妇女单纯的泌尿系感染吗？ 不是的。 对吧姚老师， 对。 你说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有多少，你从上面往下说。 那就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是吧，慢性中耳炎，慢性鼻炎，是吧，慢性口腔炎。 慢性咽炎。 就是。 慢性鼻窦炎。 你去数去吧。是吧非常多呀。这是说五官，你再说脏腑的，脏腑的还多了，有没有胆囊炎？ 有。 慢性肝炎有没有？ 有。 心肌炎有没有？ 有。 是吧？慢性肺炎有没有？ 也有。 是吧？慢性胃炎有没有？慢性肠炎，我们就不往下说了。慢性肾炎等等的，大家最后你不管什么炎，这个炎最后怎么样？都不能很好的用抗生素来彻底的治愈。它又能治愈，何必有十年有二十年的呢？那是不是这意思？ 对。 它不可能就说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家一定要记住前面都是说明，都是铺垫。最后的结论大家一定要记住慢性炎症抗生素不好使，这是第一句话。我们刚刚说了。做记录的把这句话记住，慢性炎症抗生素不好使。又全面的说呢，急性炎症抗生素好使，是不是？ 是的。 我们要应该科学的看问题，辩证的看问题不要一概否认不要绝对的肯定，这第一句话。那么第二句话呢，你说慢性炎症抗生素不好使，那你得给人回答出来什么好使，是不是怎么解决慢性炎症？两条两点，一个是活血化瘀一个是呢提高免疫力是不是这样姚老师？ 是的。 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把这个理论，把不见效慢性炎症吃抗生素不见效的原因我们给大家指出来了。那么说你又是慢性炎症以后，你还想梦想用抗生素解决你的慢性炎症就使许多人不再重入歧途陷入这个误区当中。 而且引导大家见了慢性炎症应该怎么去解决，是不是啊？去解决，那就是要靠一活血化瘀，二要靠增强免疫力。我们说的够清楚了吧？ 够清楚， 是吧？就是说，你看，我们结合着，结合这个，谈到按摩这个，腿的小腿的内侧，是吧？说到老年妇女朋友绝经以后出现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是吧？这个穴位，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吧，一直也没说，是吧？姚老师，这个穴位是不是？就是我们大家都常用。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穴位，可能记不清楚，是吧？你也没关系，是吧？因为你有，你有这个，老年性泌尿系，是吧？反复的感染这个，你一按这个点非常疼，是不是？ 对，就是咱们说的内侧的犁沟穴。 你看看，这个犁字不太好写，但是这个音就跟水果这个苹果梨这梨的音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字儿一般的在我们平常时候这个不常见啊，不常见啊，底下是俩虫子啊，这个梨子上面这个还不好形容，是不是？ 是的。 好了大家记住犁沟记不住这个穴也没关系，是吧？应该记得住，是吧？ 对， 特别是什么呢？女性朋友，还特别是正在绝经开始绝经和即将绝经结束，是吧？这时候这穴你一定要记住，就关系着你自己未来。你要经常按呢，你就避免了，是吧？对老年性的尿道炎，就泌尿系感染，是吧？所以我们重点为什么说还是落在这个落脚点啊，是吧？落在这个房子上，是吧？不是等受了罪我们再拿出方法。当然这时候你渴望，你记得非常的住，记得非常的清，也记得牢。为什么呢？你正受着罪了，是不是？ 是的。 你就想，哎呀，这个锁就打不开，着急给你钥匙，你恨不得找把钥匙，一捅，是吧？为什么很多人说李老师这套方法是打开健康之门的什么 金钥匙？ 金钥匙。还有的说李老师这套方法你看看泡泡脚啊，做做按摩，这什么每天那么做就像滴水穿石，能把你 渗透力特别强， 渗透力能把你几年十几年甚至半个世纪多的沉积能够穿透。这个大家看来这形容的 非常的确切，因为他们都有亲身的体会。 对，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啊，是不是？能为大家解决痛苦嘛，是不是？ 对， 这个做了我们想做的、想达到的目的，所以也非常高兴。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 我接触到您啊，我特别的高兴，收益还很大。 哦。 天，我想感谢您，听了您传达的这个自然的方法， 对， 那是太伟大了。 传承嘛。 对，我呢，简单说，我就是手指属于中关节节很严重，30多年了。年年的，尤其退休以后，无论是春天秋天它就起起来，也很疼也很痛苦。后来呢影响到肾脏，一吃药它就连肿连肿。后来呢我就一直的按照呢您说的方法，真是一点一点的好好的做，就希望自己健康。我呢就是 按照您说的方法，早上五步操， 对， 晚上泡脚揉肚子， 嗯， 我也很努力。后来呢，我的这个泡脚啊， 嗯， 以后呢，通过调理， 嗯， 我这个红斑结 节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就不起不翻了。我一60岁以后，肾脏就出了毛病了。 你看看， 尤其是在2015年，我在检查的时候啊， 嗯， 他就说我的那左肾脏体积缩小了， 嗯， 那个皮质变薄了，是那集合起伏结构紊乱。我当时呢，我就很入心了， 嗯， 我坚信通过泡脚，因为我的红斑结节都好了， 嗯， 那就一定那个也有取得很大的成果。 有信心。 后来呢，我就是。到2016年，我又去检查身体啊，看着检查结果，他给我写的就是双肾配脚， 嗯， 包膜不光滑，肾皮脂一直分解不清， 嗯， 告诉我呢，双肾慢性肾脏病变， 嗯， 你说我这心里多沉得慌啊， 肯定是， 你知道我怎么办吗？很早我一直有毛病的时候，我就是用那个酒， 嗯， 用咱们那个砭石的，您给我那个板儿，把那个酒喷到腰上，喷到肾区。 嗯， 天天的就搓，把这整个的腰部连肾区全都搓一遍， 嗯。 另外呢，我也把脖子这边的地方， 嗯， 也是早了晚了就这么的使劲刮。后来在2017年，他说双肾形态， 哦， 大小正常了， 嘿， 包膜欠光滑， 嗯， 但是皮脂和血脂非常清晰。 太惊喜！ 哎呦，我这心里的心里好痛快了，嗯。还有呢，就是我这个颈椎啊，就是双侧。动脉的斑块， 有斑块。 我在2015年查的时候 啊 是7.9×2.0。 哦。 后来呢，因为我就这样干啊， 嗯。 到2016年9月的时候，我再查呢， 嗯， 那个数字就是4.1×3.1了。我说我， 嗯， 你心里的好痛快， 可以。 我甭管怎么，它一点点缩小，就是我的成绩了。 那可，嗯。 到今年的3月份。 嗯。 他给我双侧的颈动脉就是0.44×0.22，那边左侧呢0.38×0.17。那么我要跟前面2015年相比，您， 嗯， 说我是不是成绩很大了？ 那基本上就算消除了。 我把每年的这个身体检查我都列表列出来， 嗯，太好。 那么现在我看到了我的成绩，我心里非常高兴。 这样听起来我们都特别为您高兴，一分耕耘， 就是， 一分收获嘛。 还有呢，我2015年查了，他说我的那个肺的纹理增强了， 嗯， 主动脉结钙化，呼吸气管有那个回音呢，啊， 嗯。 因为您告诉他，只发现毛病就要及时的制止， 对， 及时的预防， 嗯， 一个句话， 嗯， 推好肚子，我就记住了， 嗯， 哎，所以我就不管他晚上我如果推着推着我睡着就睡着了， 对， 早上起来必定把它补上。 哎， 2017年我在检查身体的，他说的， 嗯， 肺啊还是粗的纹理， 嗯， 但是没有， 嗯， 病理性的反应和回音。 你看看， 另外躺着睡觉，原来感觉到， 嗯， 肺里头有痰的回音，咳嗽咳嗽，就像气管炎似的那样的。我现在躺着睡觉，这个回音没有了。 哦，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感觉。 另外，他也说，这个正印证了，他说肺部没有病理性的回音。 嗯。 你说我是不是我应该好好跟您说说？ 说说多高兴啊！ 但是我知道啊，我的身体啊， 嗯， 还是应该好好的努力。现在你又接着给我讲， 嗯，对， 又现在又反复的强调五步操， 嗯， 强调推肚子， 嗯， 又强调的。泡脚，我现在啊，原来的腿啊有关节疼，我要上房，我都得把腿搬一下。 嗯， 我自个儿呢，就是用咱们那个介绍的这些方法，用打红叶或者酒啊或者什么的也泡了。我现在都用了2天，就天天晚上泡完脚就全腿的喷着，把横波的关节， 嗯， 所有的经脉我都给弄了，然后一直。 嗯， 沿着静脉骨一直往下掐下去，揉那个涌泉穴， 嗯， 三大片。我现在我上床怎么走路也不疼了，但是原来那会儿，因为家里有电梯，我不感觉我腿有多大的困难。 对， 因为我去看我弟弟去，他那是5楼， 嗯， 我上去，哎呦，好费劲啊！下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下来的，这腿疼，我才发现这样。但是从那以后，我就是天天的用那个酒。喷打在腿的上面，横着拨，冲着揉，一直揉到脚筋里面，这样呢，接着将近得30-40分钟就这样的走。我也坚持，现在呢，我走到了，我觉得腿不疼。人家说的，哎呀，你挺好的呀， 这身上闭馆调直了，你挺精神的。 嗯， 我还头一次听到这些老姐们对我的赞扬， 表扬了， 我也心里很高兴。那医生说的，我也不像70多岁的人 哦， 我就慢慢的后边偷着乐。 你看咱们说话啊，那个健康啊，一定要握在自己的手里。 哎，您说的太对了 啊。这个自己呀、要掌握着健康的主动权，不要老靠，就得自己。 对，所以我们个人要做一个强者。 对， 您给我们带到了这个自然办法，让自个身体强，方法既简便又好做，随时做， 随时做。 您说这多好啊！ 说 哎呀，我太感谢您，也感谢所有为我们付出辛苦的老师们。 所以啊。我们今天呀、特别特别又强调了、您刚说的特别对，我们又特别强调了三不屈五不操，因为它是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础，你基础越牢，那谁敢欺负你啊、是不是？那些疾病啊、病邪呀、是吧，他专门欺负那体弱的、所以我们呢把这个三不屈五不操做了以后，上下通，内外通，是吧，全面的调，是吧，吃喝拉撒睡一天比一天好，你这是五门功课呀，你弄好了，说实在的，是吧，吃得香，排得畅，又睡得好，你说你本身你就不受罪啊，就是享受人生的这个福分的、你五门功课有一门不及格，你看看受的那个罪、所以说我们一定啊鼓励大家一定要把基础要抓牢牢、 对，我还想跟您说的呀，就是原来啊我的这个五更泻，捶肚子，那个时候我最厉害的时候就是中午刚吃了什么，一个小时就要交泻去、就是脾胃太不好了。 哎， 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推肚子、在您的这个帮助下，我又用自个儿的自然方法护理自己，现在就是脾胃功能啊正常了、排便也好了。我现在呢，就这个血红蛋白啊，医生说我是贫血。因为我有心脏有支架，确实各方面不正常， 对， 而且是为了听你医生的话不让我吃热吃辣的、我造成的贫血，我是营养性贫血，我说你放心、我不是病变、那我呢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呀，用咱们的这个方法呀， 对， 调理自个儿、原来有102，后来上升到109，现在的到了111的血红蛋白、我呀跨入到那合格标准的，但是是最低限啊，但是我已经在合格范围之内了， 哎， 我很高兴， 这个自己调理的非常到位，是吧，看你这病还真不 好。老师您跟我说的何喜怒三个字儿我记着呢，只有何喜怒我才能安居处的。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经典语言，他有病啊一定要把他心情啊，我们有病不怕、要有两个稳定，一个稳定就是情绪要稳定、情绪不稳定病情它就不稳定。你比如说你今天一生气你心脏会好吗？你血压会不会又高啊？这很正常嘛，是不是啊？ 对、 所以您这个学的非常的有层次，而且呢逐步的呢上台阶儿。听了您这话我们都替您高兴，你现在活得多潇洒呀。 但是我时刻记住我要长寿，我要努力，我要健康，你知道这是我的目标，在现在 坚定不移， 不事 就奔着这个认准了这个方向了，正确了，那就一股劲儿的就往前走，别放下， 别不 含糊。对，好极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有时间咱们再聊， 你得多教教我们啊。 好的，好，再见，再见， 老师，再见，再见，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酒放歌睡大觉，是不是神仙自己才知道，我才知道。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0日。